第一次全党基层党委员长大会参加者22号观看了纪录片《开创革命的鼎盛期》。由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崔龙海同志等党中央委员会的一些干部一同观看。该纪录片如实地反映了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不朽业绩，他英明地领导全党、全军和全民，在极为短暂的期间，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社会主义强国建设的各个领域都带来了历史性变革。